Exercises 练习一踢帮干桃带黑打看刀胖低龙 二拔派猫挡笔体拉耐痛但 三当闹摆罚立逃访米盘猫 四宝跑米饭稻皮烫喝男老白妈龙怕 五百里百泥狼炭毛他蛋爬懂黑